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明真演唱的《宝贝我的心》，黎瑞恩带出的《一见如故》，郑智化演唱的《宠物》。 在出现 爱情的 您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请听谢雨欣演唱的《木偶》，邝美云带出的《好男人的傻女人》，林宝演唱的《耳环》。 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走在那人潮拥挤的街头，一切动作都是季节的重复，脚下的动物也没人左右。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脸上却挂着沾满心酸无助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我独自感受。哦哦哦，也想追求。哦哦哦，也有梦想。哦哦哦哦，所有付出只想换真心的。 分则甜蜜和亏欠，我的分则珍惜和想念。他们说好的男人都已属于别的人，我不管，我只想做对你最好的女人。他们说好的女人应该默默默地等，可是我想趁你爱我停靠最后的青春。不要害怕我的真，收起温柔的男人，在你的背后我不能。你将你的世界分作甜蜜和亏欠，我的分作珍惜和想念。 两颗心，有太

别说这真是真，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。 我总是在你沉默的时候听见你心里的忧伤，你的回忆留在昏暗的走廊，靠着今生的回声取暖。我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的早已收场，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情总是比爱还长，所以才会叫人舍不得忘。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深情留在远方，我只想看着你，会有一天你会看我，像我看你一样。在你看着远方的时候开始认识你的过往，那些曾经美好的早已收场，就让它去吧，该去的地方。可知道记忆总是比才会叫人舍不得忘，从前是这世界最远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达。被爱伤的能不能永远不长，我把深情留在眼眶，我只想看着你，会有一 来听歌吧，请欣赏黄莺莺演唱的《回心转意》，孙国庆带出的《再谈一次恋爱》。 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，那不是我的路，我没有你那么清楚，那么爱孤独。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，不管贪不贪图，而你让我自己陷入混淆的地步。是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，一点也没有后悔的路，而我的开始吞吞吐吐。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，我竟如此的盲目，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，你到底在不在乎？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，我竟苦苦的追求。现在开始背负，我不要跟着你的脚步，那不是我的路，我没有你那么清楚，那么爱孤独。快乐总有个限度，不管贪不贪图，而你让我自己陷入混淆的地步。是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，一点也没有后悔的路，而我的苦开始吞吞吐吐。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，我竟如此的盲目，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，你到底在不在乎？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，我竟苦苦的追求。现在开始背负，是你让我在你面前像镜子一样的清楚，一点也没后悔的路，而我的苦才开始吞吞吐吐。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，我竟如此的盲目，所有认真守住的坚持，你到底在不在乎？你怎么会是我的幸福，我竟苦苦的追逐，所有和你有关的错误，我从现在开始背负。 就剩最后一夜了，再谈一次恋爱呀，就让我们幸福够吗？就在今夜过完一辈子吧。 以为能看到永远，爱比永远还远，岁岁年年日日天天分分钟都相见。若幸福还在明天，不管明天有几天，我会陪他找到天边，用尽一生的时间。但是心愿旧了，就像墙上的相片，不是不爱，爱不动了，孤孤的相伴，只剩一声再见。这是最后一夜了，再谈一次恋爱，我的心突然间空了，早知现在何必从前，悔啊乱啊疼啊，难道就这样散了，有他时看不见他，没有了他到处都是他。 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叶倩文和伦永亮演唱的《在乎》，希望你在乎这档节目。稍后我们马上回来。 谁都碰过让你伤心的人，谁的脸上不住流过泪痕，爱情本来是种缘分，悲和喜情

试图向一步一步的推，心却一寸也不敢违背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。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诚，快乐与伤悲，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，爱总是令人不安又盲目的来给。我试图想一步一步的推爱，心却一寸也不敢违背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。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，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，爱总是令人不安又盲目的给，爱总是令人不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何静演唱的《姐妹的情人》，张宇带出的《一个人的天荒地老》，潘越云演唱的《扑朔迷离》。 成敌人。他爱我一生，伤你一生，别让他得逞，别只为难 天色就要亮了，我开始有点明白，我们的爱也要散了。你像过去那样走来，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，你的温柔其实如刀，要我还你怎样的笑？我明明都知道，这将是最后的拥抱，你给我一个圈套，我不能跳不能遁逃，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我想留的你想忘掉，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都自一笔勾销，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不痛的人不受煎熬，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天色就要亮了，我开始有点明白，我们的爱也要散了。你像过去那样走来，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，你的温柔其实舞蹈，要我还你怎样的笑？我明明都知道，这将是最后的拥抱，你给我一个圈套，我不能跳不能遁逃，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我想留的你想忘掉，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该我的都自一笔勾销，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不痛的人不受煎熬，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 还牵着手走的路，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，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 危险的游戏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

窗内对着我挥挥手，这滋味不好受，想叫你不要走，可是我难开口，只好摇头。我知道等天黑了以后，我仍然会在这街头眺望和等候， 穿过雨，穿过雨，看清。 言自语，每天写着日记，就好像在给你写信。喜欢这样相信有思念的心情，就算已不在一起，某个部分还联系。明明住在同样一个城市，你头上是蓝天，我的床上却有雨滴。你的问候关心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像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。 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呼吸没有你的空气， 己和你分离，让我更清醒。我轻轻呼吸，呼吸着冰冷的空气。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有我温柔，我会记得你。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，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。那快乐太清楚，才衬出现在的孤独。不能拥有全部，只拥有回忆，是受苦还是礼物。呼吸，我需要多一点空气。 挣扎，失恋的车票在手上，离别是很远的地方。没有留下原因，因为心情已拥挤，我已拿走所有行李，就是最好的说明。 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伍思凯的《爱上每一个你》。 做一场时光之旅，把故事无限延续，想想还是孩子的你和银色发丝的你，爱穿过时光，隧道到达每一个你，六岁的你， 此难续。爱上每个你，从身体到表情，相处点点滴滴，交织成了乐曲。三年后的七夕里，会有一场大雨。爱上每个你，从未来到过去，当你年华老去，竟是如此稚气。徜徉数的空间里，看见不朽爱情。长时光之旅，把故事无限延续。想想还是孩子的你，和银色发丝的你。爱穿过时光，随意叨叨的每一个你，孩子的你竟然如此难续。哦，爱上每一个你，从身体到表情，相处点点滴滴，交织成了乐曲。三年后的七夕里，会有一场大雨。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我们的每一首歌。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中再相逢吧，再见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。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我们